知道你要你的自由。当你说爱情没有对头，我不会再问什么。 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

歌唱，歌唱在我生命中遇见你，凌晨两点 是哼着快乐，最难忘的全是你们，让我总不是一个人。后来我们走遍了青春，用我歌声填满纪念长河，清晨也许黄昏，多少过程，多少人生，来吧容我继续唱，让故事流转，好像是稀松平常简单。 Mahamah

转的叮咛。 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 你是我眼中唯一的神， 明灯泡苹果出新的电脑，时间跟人赛跑，花时的风潮，只要我们那天都在变老。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太过的烦恼，地震突然而来，引起太高的海啸，才发现我们人类太渺小。我的微笑已不见了，会不会这一辈子很无聊。我想尖叫快速逃跑，这一个充满负能的魔咒。 Everybody say count on me， 就像锁住问题题，这里开始学会珍惜自己，快乐原来那么容易。现在 count on me， 就像锁住 ABC， 人生总会遇到瓶颈，不要放弃，时间靠我和你，来吧喘口气，喝一杯 whiskey， 加点巧克力， come on。 每天看会新闻报，地球换了种感冒，发电场面大爆，真让我疯掉，其实我的心更需要治疗。我真心向上帝祷告，我终于开窍，不再觉得暴躁，不再每天发牢骚，只要有爱，世界会更美好。我的烦恼统统忘掉，今天晚上就不会睡不着。 我的微笑挂在嘴角，希望这世界不会再争吵。Everybody say count on me， 就像锁住 one two three， 这里开始学会珍惜自己，快乐原来那么容易。现在 count on me， 就像锁住 ABC， 人生将会遇到瓶颈，不要放弃，世界靠我和你。 来吧喘口气，喝一杯 whiskey， 加点巧克力，没想了不起，想告诉你，我越来越清晰。 Count on me， 就像说出 one two three， 现在开始学会相信自己，给我一个爱的鼓励。Come on， Count on me， 就像说出 ABC， 人生总会遇到瓶颈，不要放弃。世界可我和你，来吧喘口气，喝一杯 whiskey， 朋友要你再一起马萨奇，再一次给你

爱不能完美，你说也不要后悔。 When I see your face， 在这混乱的世界要更坚持不妥协。 When I see your face， 我告别伤悲，能开始的谎言，